不知道此刻外面的雨如何啊，大小如何。我刚刚在晚上8点钟到单位的时候，还是建国门一带还是雨量不小，在夜间出门的朋友请格外的小心。明天早上上班呢，也请注意添衣保暖。晚上9点05分，如果你想点歌的话，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。 春天的花开，秋天的风，以及冬天的洛阳。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，曾经无知的这么想。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，它甜甜的流转。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的成长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，发黄的相片，古老的信，一句褪色的圣诞卡，年轻时为你写的歌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。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究是一阵烟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三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，遥远的路程，昨日的梦，以及远去的笑声。再次的见面，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。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伤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，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就在那多愁伤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，改变了我们。就在那多愁伤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。 这首《光阴的故事》有很多朋友都翻唱过，今天晚上我们听到的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他很喜欢的，这位叫做 IKY 的杂货铺，很喜欢中国合伙人三位主角演唱的这个版本，更有符合我们自己的年代感。是啊，春夏秋冬四季流转，我们的每一天，我们的每个月，每一季都会有因我们的努力而每天不同的故事，那里面的辛酸，那里面的种种，时间会给予我们最好的答案。下面这首歌《时间煮雨》。 风吹雨成花，时间追不上白马，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。这条路上的你我他， 这首女生歌很有感觉的歌曲是来自小云发私信给我，想在9月11号这天点播的。此时此刻晚上9:12，不知道你在哪里做着什么。而此刻的这首歌呢，是一位叫做小娜的朋友她想听到的。她说一世的美好，好想她。 爱的思念绵延不绝，昼夜和天在地平线交汇，爱如果走得够远，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。承诺常常很像蝴蝶，美丽的飞，盘旋然后不见。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，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。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，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，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，就有你握过的手抹掉。从不停靠，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。有的人说不清的理由，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。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，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，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，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。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，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。有的说不清哪里好，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。在最开始的那一秒，有些事早已经注定要到老。虽然命运爱开玩笑，真心会和真心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，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，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，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。再多风景也从不停靠，只一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。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。 这首由姚若龙作词，演唱的人阿庆作曲的《遗失的美好》，最初我们听到的是女生版本，张韶涵演唱的。歌词真的像是弹幕一样在我们的心里划过。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，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。可是你也要相信这首歌当中所唱的，虽然命运爱开玩笑，但真心会和真心遇到。你要相信雨后会有彩虹，也要相信你的善待，你的真诚会有人善待，你的真心会有人收纳。来听这首动力火车的彩虹。 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，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。哦，身为一道彩虹， 笑容够了，我爱你不必人懂，不必人懂， 只要不醒 总是会在动力火车的歌声里听到男人的担当，顶天立地的感觉，身为一道彩虹。听完这首歌，我们上半时段也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，这是来自我们的听友暴露了咋整，他说今天是我工作一周年的日子，从去年的这个时候开始结束了校园生活，开始了上班的日子，要点播这首《你曾是少年》，送给自己以及和我一样在北京工作打拼的小伙伴们。 有些时候， 希望大家都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，做最好的自己。 天真离开时，你却没说一个字，你只是挥一挥手，想扔掉飞机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就和他几分，却又感觉怅然。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，或许再过上几年，你也有张虚伪的脸。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？这问题来不及想，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，却

这首《远走高飞》我要送给此时此刻不知道有没有下车的大圆墨听友，他说每天都是开车听节目，从来没有留过言。今天我打了顺风车，恰巧车里在听974，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这座城市真的有很多人还爱听广播。今天是2018年9月11号，距离你最近的一次远走高飞的时间应该是11的7天假期了。中秋节3天可能还不足以完成你的这种远走高飞的梦想，那现在可以策划一下喽。听友我就是发光的小太阳，他说一到下雨天就有一种莫名的伤感，突然想到一首歌，我送你这首好吗？ 下在我窗前，玻璃也在流眼泪，街上的人都看起来比我幸福一点，用寂寞来自言，还是最想要你陪。曾一起走过的夏天，我常常会梦见，猜不到你真正的感觉，思念写成脸上的黑眼圈。有的时候我宁愿你对我坏一点，无法停止幻想我是孤单的心事，不懂你为 哥，中秋佳节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听鼎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北京苏宁中秋国庆双节狂欢， 9月21日起，节能电器爆款低至7折，家中顾客再送室内空气检测。 中秋国庆就去苏宁。 欢迎来到北京乐广播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带给各位的直播节目《爱的更九点》，一档电台点歌节目。到了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，这是来自听友可爱的 TOTORO 朋友点播的。他说：“我想给正在开车的我最帅的男神点播这首周董的《晴天》，希望他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”嗯，祝你们听歌愉快，各自都拥有幸福。周董的这一首《晴天》中，期待大晴天，期待好心情。男童女用，一会儿我们继续喽。 北京电台北广歌舞晴满九月，在九月的每个周二，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，同时还将获得3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哦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、 美酒、 健康的养生品、 有品质的生活品、 有格调的电器。 其实远不止这些，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，品质生活。